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游戏，而这首歌曲也是这款游戏当中的一个人物主题曲，来自创作鬼才花花华晨宇带来的智商250，一起来听。 直来直去不操作，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手，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。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叫做基因，精神比神更稳定，连我自己都不信，如果重来的发明不能电视电影没成一集，这里的精神是可惜 our body 实在高的日的压力都在学习，不随意别记绝不肯定，这是唯一的理性，能对碰到目的地，能想成立不出一九八七出一份拼命的脾气 our body 看世界太平， 身上心思会放心，我自卖自夸的神经，今天学不会弹琴，上脑智商到黄金，读心术别伤心，气别客气，扎住身体向上无力 our body 我这造型白也摆出帅气，话也话不好听，谁说不怪神经，打错转为不见命令，我们这可爱的傻气，当你将你放嘴里不小心去治疗你 in the journey our body 在世界在冰如我猜到我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手，习惯疯狂不需要理由， 只想随意收获全程交友修正，于是不见我的死宅，越有突然爆料冲上愚蠢的心情，我还想多拼命，只因为热爱自信，大可不当娱乐精，我的条件不是病没关系，还尽量可以瞪大眼睛 our body 或许人类不懂兴趣感染太多非凡迷失主义，而我逐渐制作简单的菜式，有力的汇集大的距离，我自己尴尬的冷淡人情里场景的游戏，有个沉默的你 our body 看世界在冰如我才能没朋友，我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，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， 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